所以就是我总结一下啊，如果您是有眼胀、视疲劳、红视这种症状的，是有可能得青光眼的，一定要引起注意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四十岁以上的啊，高度的近视或者高度远视，或者有青光眼家族史，或者是这个全身疾病，或者长期使用眼病的这个激素的朋友，还有三高的，像高血压、高血脂，还有糖尿病的。这个三高、眼底出血等等哈，这些的朋友们就要引起注意了，是不是会得青光眼，一定要就是注意一下，可以去检查一下， 是 吧？ 是的， 嗯，青光眼又有什么样的危害呢？周医生 啊，说到危害呀，这个眼科大夫都会不遗余力的向老百姓推广一个概念，叫世界青光眼周。 嗯， 你肯定听过什么国际糖尿病日、高血压日、艾滋病日、等等的，是吧？但是唯一就是世界青光眼周，它是一周。这个世界青光眼周呢，是世界青光眼联合会和世界青光眼患者联合会共同发起的一项全球行动。它的目的啊，就是要提高老百姓对青光眼的知晓率。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呀？这个别说全身疾病了，就光是眼病就有白内障、视网膜脱离、糖尿病、眼病都这么多，为什么单单要提高对青光眼的知晓率呢？它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啊，这个青光眼都是第一位的，注意啊，是第一位的不可逆的致盲性眼病。有好多限定词。第一，这个就不用解释了，数量最多，发病率最高。不可逆，这个顾名思义就是不能回头了。青光眼最好的治疗的目标，最好的最高的境界，也就是停到了现在，不让它再进展了。不可逆就是如果瞎了那就瞎了，再也回不来了。这跟白内障这种可逆的疾病是完全不同的。上一期咱们聊到了白内障，再重的白内障，比方说咱们通过精湛的手术技术给它做完了之后，经常会有重见光明的这种奇迹的时刻，这就叫可逆性的盲，而青光眼是不可逆的盲。 明白了。 这是它一个非常大的危害之一。更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要推广世界青光眼周，提高民众的知晓率呢？那就是因为啊，青光眼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视力的小偷。小偷，徐敏，您说说小偷有什么感觉呀？有什么特点呀？ 小偷啊，小偷偷东西呗。 小偷跟强盗有什么不一样啊？ 小偷是偷偷的， 偷偷摸摸。说的太对了，偷偷摸摸就是悄无声息的，让你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你的视力和视野。这里有个概念了，那什么叫视野呢？视野就是看东西的范围，说的太对了，就是看东西的范围呀，在青光眼这个病上表现的就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到发展到最后呢，你就像是在一根这个小管管里边看东西了。你想象一下，把一个小管放在你眼睛前边，那即使你中间的视力再好，你看东西的范围的太小了，对吧？ 对。 你就别人一叫你，别人正常人在一转眼就看到了，你必须得转身回头才能看到。所以说呢，在世界上呢，在学术界呢，对盲就是盲瞎呀，也有一定的规定和标准，就是视力低于多少是盲，视野窄于多少度也是盲。青光眼呢就是这么个特点，不但发病率高是世界第一，它不可逆，同时呢又是悄无声息的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你的视力。这就是它的重要之处。每年的三月都会有一个世界青光眼周。这的危害之处体现的就淋漓尽致了。 是的。那看来青光眼还真是挺可怕的一个疾病，因为它不可逆。 不可逆。 是。那周医生，这个青光眼该怎么治疗呢？ 对。这么可怕的疾病也该聊聊怎么治了，是吧？那徐敏，你听过什么办法来治疗青光眼吗？ 好像就是手术或者说是激光。 手术或者激光。对，就是青光眼实际上的治疗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也是病人特别关注的一个事项。 嗯， 就我这新冠炎到底要不要做手术啊？ 对， 哎，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 嗯， 但是由于治疗的内容啊实在是太多，我只能捡最基础的、最科普的给大家略微的说一说啊。 嗯， 治疗青光眼的手段呢有这么大体可以分起来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就是药物。 嗯， 药物。药物呢有非常多的种类，有不下十几种了。 嗯， 这些药物有什么呢？阿尔法激动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 嗯， 哎，前列腺素衍生物啊，这都是非常学术的名字。 嗯嗯 啊，这个我也不给那个听众朋友们具体的展开了。 嗯， 但是你要知道这些药物它是做什么用的呢？都是用来降眼压的。 哦， 刚才咱们讲了青光眼最典型的 就是眼压高， 就是眼压高。 嗯， 那我想什么办法呢？就把眼压降下来， 嗯， 可能青光眼的进程就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 是， 这样听起来是比较合理的，是吧？ 嗯， 哎，但是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十几种降眼压的药物里边，每一种的应用啊，都有非常严格的指征， 嗯， 是绝对不能随随便便到药店自己去买一种， 啊， 想当然的来降眼压，以为就能治疗青光眼了， 嗯， 这非常严格的处方药是不能随便买的， 嗯， 如果用的不恰当，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 嗯， 哎， 嗯， 这除了药物之外呢？还有第二种治疗办法，那就是激光。 嗯， 哎，这个眼科里边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激光的应用特别多。你肯定听过准分子激光用来治近视， 嗯， 是吧， 嗯？ 哎呀，飞秒激光，还有有甚至有人说用激光治疗白内障。 嗯，对， 哎，那是手术治疗白内障的一部分。 嗯 啊，在这里呢。激光还可以用来治疗青光眼， 哦， 当然激光的类型又非常多了， 嗯嗯， 哎，有虹膜激孔， 嗯， 有房角成型， 嗯， 小梁成型，这个非常多的学术的名字也不给大家展开了， 嗯， 就是你只要知道在青光眼里边用激光治疗也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 嗯， 哎，刚才咱们说了什么了？说了药物了，说了激光了，那还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手段，那就是做手术了。手术的类型嘛，那又太多了， 嗯， 而且就更为学术了， 嗯， 哎，这近几年呢兴起来的一种叫微创的手术。 嗯嗯， 微创手术，我们学术的名字呢叫 MIGS， 嗯， MIGS MIGS 青光眼的微创手术。那到底有药物、有激光、有手术，这个我自己怎么选呢？哎，说实话， 嗯， 您自个儿还真没法选。 嗯嗯， 哎，你必须到医院去听专业的青光眼的大夫，您跟他一起商量， 嗯， 把您的诉求告诉他， 嗯， 他给您说您的病情到了哪一种阶段，每一种治疗办法呢又有各自的优缺点。 嗯， 哎，来医生和患者共同制定一个适合您的个性化的治疗办法， 嗯， 这是最明智的选择了。 嗯 嗯， 是。那刚才周医生说了几种这个青光眼的治疗方法哈， 嗯， 那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患者已经确诊得了青光眼，除了这个正常正规的这个治疗以外，在日常生活中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哎，对，就主持人问的每个问题几乎都特别的好啊。青光眼，啊，咱们大家都知道是慢性疾病。 嗯， 哎，绝大多数的青光眼都是啊，除了刚才开头讲的那个叫急性青光眼， 嗯， 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大发作，除了这种情况之外，有很多或者说有相当部分的青光眼都是开角型青光眼， 嗯， 这种青光眼呢是慢性疾病，就跟高血压，糖尿病是一样的，是个慢性病。这种情况下呢，有很多很多的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您自个儿慢慢去护理的注意事项。哦，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一些青光眼患者除了正规的治疗之外，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什么，好吧？ 嗯， 哎，首先呢，因为是慢性疾病嘛，就一定要涉及到一个身心一体、身心健康的这么一个概念。具体来说呢，就是情绪变化。 嗯， 在眼科大夫看来，青光眼的患者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容易焦虑， 嗯， 我在这里就是跟所有青光眼的朋友们、病友们说一句，